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小品舞台上的夫妻档往往都是因为剧情而临时组成的，不过也有一个特例，有两位演员不仅在舞台上经常扮演两口子，生活当中人家也是一对真夫妻，可谓台上台下一个样。我说的是谁呢？没错，您很熟悉，就是巩汉林和他的妻子金珠，俩人还是好搭档。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旅途的主题就是甜蜜欢乐游，为您讲述的是小品舞台上夫妻档演员之间的故事。在巩汉林和金珠夫妻二人表演的小品中，巩汉林往往扮演的都是办事细致入微的小丈夫形象，而金珠出演的妻子，而当然这妻子你可以带引号也可以不带引号，她就是真的，却总是开朗豪爽雷厉风行。其实生活当中的这夫妻俩可并不是舞台上那种感觉，巩汉林在生活中的脾气可一点都不小，这点作为妻子的金珠是深有体会。不过她知道自己的丈夫都是因为作品表演上的问题才会跟自个儿发脾气，

我也跟你实行家庭内部离婚。 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呢？ 咱俩的关系现在变了，你是处长了，理所应当睡里边的席梦思床，我现在什么都不是，只能在这忍沙发给你看家望门了。 你看你怎么能这样呢？我这刚提升啊，还真想求你帮帮我。 哎呀，我还想求你帮帮我呢，太假了，你是个大处长，我哪有资格帮助你呀？ 你呀，你好好想想，我就是再提升，不还是你的妻子吗？对不？ 还算你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你就是升了司令，咱家的户口本它也是我的户口。 别生气了啊， 慢着，真打算让我回去？我得给你立个约法三章。 好，那你说吧。 听着， 哎， 第一章，在家别给我摆臭长架子。 你看我是那样的人吗？ 那你也不敢呢。第二章，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上班不能早去，下班不能晚回来，特别是做工作不能占用业余功夫。怎么着？ 哎，好好好，我努力争取。 第三章也是关键的一章，就是在家里不允许接待任何的外来人。 那你妈要是来了呢？ 我妈来了那例外。 你爸来了咱轰出去啊？ 大胆，我们家亲戚都例外，我说在家不允许接待你们单位的来人。 我记着你当科长的时候单位也没少有人来呀。 你怎么能跟我比呢？我是男的，你是女的。 那要是有人主动找上门来呢？ 主动来的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如果是女的让他们进来，谈话不能超过30分钟。 那要是男的呢？ 男的切，你他敢？如果就是来了，我在家的话只能让你们交谈3分钟，还得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如果我不在家，你只能隔着门跟他们对话，或者把门打开一个2公分的小缝，就把他们当成那个换鸡蛋的卖菜刀的那就行了。 你说完了吧？ 啊，不成，空口无凭，立字据为证。去给我拿纸去，把笔也拿来。哎，听见没有啊？哎，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不同意这约法三章，我还马上就走。 你呀，你还是走吧你。 啊，站住！我还站不住你了。你以为我不敢走啊？我还说走就走。我走了，我走了，我这回真的走了。 你 干什么你啊？干什么 你啊？你这是什么约法三章啊？简直侮辱我的人格。 哎，我可告诉你啊，你身为革命领导干部，应该为群众谋幸福，不允许欺压老百姓。 这是在家我要以妻子的身份呢，好好教训教训你。 哎呀，哎呀，不好了，打人了！ 没打着，妻子了。 哎，你就 在外面睡一辈子吧，你。 嘿，你回我。你约法三章也没镇住他呀？你看看你，不成啊！他是处长啊，你到单位不给我小鞋穿呐？哦，不行，赶快扭转这被动局面，大丈夫能屈能伸。亲爱的， 你走不走？我你要不走啊，我走。 别走， 你不是要分开过吗？你 不，他就是分开过，那席梦思他有你的一半，我还有我的一半呢。 可是你对待咱俩的关系啊，从来就没一半对一半过你。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巩汉林、金珠夫妻二人合说的男女相声《玫瑰记忆》。巩汉林和金珠夫妻二人从结婚到如今感情一直特别融洽，金珠人前背后都夸巩汉林是个非常优秀的丈夫，不但在工作和事业上帮自己进步，在生活中也是里里外外忙前忙后，无论是打扫卫生还是烧饭做菜，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可谓这丈夫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说到了巩汉林曾经表示自己能跟金珠一起快乐幸福的生活，其实没有什么秘诀，无非就是真心的真诚的关注对方，支持对方，关心对方。好了，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让巩汉林和金珠的感情犹如玫瑰一样绚丽动人啊！我们祝福他们吧。聊到这儿，我们本次的娱乐大篷车要跟您告一段落啊。最后啊，为您送上一首孟庭苇带来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导游韩涛代表调度大熊技术叮当，感谢您的乘坐，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再会。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绽放它留给情怀，春天的手要翻越它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要试探它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怎么舍得如此揽你入胸怀，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